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朱振阳，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我高中的时候是我们班的班长，当时和大家的关系都非常的好。然后高中毕业之后，大家都在各个地方上学，我也到了天津上学。记得第一个假期回去的时候，都很想念同学们，大家组织了一次很盛大的同学聚会。然后当时我们约定好了，说是之后每年回来都约一次。但是这一年我回去之后，大家都在忙各自的事情，就是因为到了大学嘛，也有各自的事情。回去之后虽然也是在玩，但是很难再凑齐我们班的原先那些同学了。慢慢的有很多人也就没有再去联系了。作为班长，就是我还是不太愿意看见这一点的。我非常希望能将这些老同学再组织起来，大家一起聚一聚。我想听他们再喊我一声班长，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喊过我了，我很想念他们。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好久没有联络的同班同学，你好吗？生命中的那一段日子无悔无怨。好久没有打开记忆中被抛开你眼睛，连接中遗忘的脸。打了几个名字的电话，想了几次没人回，我又回到梦中的校园。我的同学会见，你的同学会见，为的同学报道的音乐。你跟同学会面，我跟同学会面，享受同学欢聚的经验。那个画面，情窦初开在青春的奔放学年，转了几度人生，换了跑到那个时过境迁，都如血海里初恋，如过眼云烟。长长的旅途告别了父母的春天，就也浑身抗震，怎么避免？仿佛走了一个世纪，浮浮沉沉的恩怨，翻身飞回梦中的笑颜。我的同学会见，你的同学会见，为的同学报道的音乐。我跟同学会面，享受同学欢聚的经典。我跟同学会面，你跟同学会面，为了同学当时的音乐。有伴同学优先，长大同学会变，我又回到梦中的校园。

慢的生长，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起航， 坚持是生命的永恒，跳动的心脏，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成时光，插上主心听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又会珍藏。 未来是什么样，心未眠夜未央，身在这一样闪亮，站在逆风的方向，反而更大声的唱，如今这一次疯狂，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展开了翅膀， 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 Guess I can just talk to your Christmas tree. A New Year's Eve when you're not gone, Tony, a compound and a pound round my dust between a pound and my son. But a Merry Christmas with thee. Me get again just talk to your Christmas tree. A New Year's Eve when you're not gone, Tony, a compound and a pound round my dust between a pound and my son. Me make a vow, you are the law, me marijuana. Love it from me day, me daddy show me marijuana. Is a sentia with me, I grow me marijuana.Marijuana, so love me marijuana, please. Me make a vow, you wanna love me marijuana. Love it for me, tell me daddy, show me marijuana. Is a Cindy, I want me, I grow me marijuana. So love me marijuana, please. What a Merry Christmas would be. Me get a can just talk to your Christmas tree. A New Year's Eve, and then my countdown, me a countdown.Brown, brown, with us between a town and my son. What a Merry Christmas would be if me get a can just talk for your Christmas tree. A New Year's Eve when them a count down, me a count down. And a brown, brown, with us between a town and my son.Centuries growing for centuries, make you can't finish your sentences. And it seems we just been in my jeans I used to stash it in my teens by any means, no. When the greens grow from vibrant restart, I make you see stuff, ease off. Put my paycheck on your bean stock, no. What's a Merry Christmas would be? Me get a can just start in your Christmas tree. A New Year's Eve under my cone, Tony, a cone, phone. And a brown, brown, with those between a phone and a song. What's a Merry Christmas would be?We get a can just stop for your Christmas tree. A New Year's Eve under my cone, down me a cone, phone. And a brown, brown, with us between a phone and a song. 弹吉他，我喜欢在你身边画漫画，像两个傻瓜谁都不说话，放学以后一起回家。你很害羞低着头，但是却勇敢拉住我的手，你是我的王子，我是你的公主，我们会得到幸福。是谁趴在窗台，是谁在等待，声说了出来，说永远不分开。哦哦哦哎哎呀，我不想长大，那时说的话你还记得吗？伸出小指头勾一勾手，你是我的好朋友。 寂寞吗？执着的还相信童话，才能抵抗长大的无常吧。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失了圆桌青春。

心动够，当空就是 finesse， I fight pussy take that， putting over time on your body。 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Take a minute and look up to the 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时间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王静，今年20岁。在我手机里有一张对我来说比较搞笑又比较有意义的照片，就是一年前我和我室友在我们学校操场上拍了一张照片。因为那个时候刚来吧，在学校大家都人生地不熟的，然后我们三个呢就成了很好很好的玩伴。在一个比较好的天气状况下，我们去操场拍了一些照片。这个照片是用来写给我男朋友的那个纪念册上用的，但是呢照片里吧就容纳了我们三个各种各样的搞怪表情吧，反正就集结了大家很难忘的回忆。特别是有一张照片显得我极其温柔，极其温柔，一个汉子能极其温柔是多么的不容易。我觉得他有意的地方应该在于说，就是在给我对象爱的途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来自于异地上学学子内心的那种温暖吧。因为他们都是重庆的，所以我就觉得很暖，一来就可以打成一片，所以我觉得这张照片挺有意义的。 拼图一片片失落，像枫叶的冷漠，墙上的钟默默数着寂寞，咖啡飘散过香味，剩苦涩陪着我，想念的心埋葬我在深夜的脆弱。无尽的苍穹，满天的星座，你的光亮一闪而过，只想要记住这永恒的瞬间，想要心追忆的漩涡。

围绕气泡 special day Come crazy, fly the love 人群一眼就能看到你紫色照明灯万名传统方向就像你加速心跳假装无心其实很在意你激发危险的命令世界的红酒杯没什么能够比得上我散发的香味在寻找我在寻找的理由让我今晚来 play我还在那个位置等待你是谁爱就像 whisky 明天来人虚伪 Ooh, ooh, baby 压制不住好感向你靠近 You don't mak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沿着枕边的双肩留下我的阴天你牵着我再走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Little lady, oh baby, baby, baby, always got me waiting, baby, baby, baby. But I'm like a little feeling. I go one, two, I want to step.这气氛真的美美想做你专属的 driver 听着 baby、oh, I can make it 让你今晚坠入我的爱无法看着你望着我抛媚眼巴巴巴巴巴巴巴非得无法再冷却大家说爱情都是毒药我已经喝掉你说你就是我的解药我放你走掉满世界配对都很无聊你在满刀吧爱丽想发明灯泡却没想到越来越无聊好感向你靠近 Baby, you don't mak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眼在枕边和双肩留下我的阴天你在向我点头我在走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就在黑夜空间里你散发迷人气息就在这座城市里让我迷失又被指引在意 no, 我却不得不想你而你我忽远忽近 Oh my baby 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Talk about your baby Go one, two, I want to step 靠近 Anyone did you, babe? But that ain't all I need to I wanna get inside to run. No, no, I wanna get inside your brain. And every part of you, I know. I go from playing with moments.

happy to entertain and share with you. It's hard to say how your own thoughts can hurt you. I'm gonna let them stare. They feel like me out there. So welcome to the show. Bring on all the lights. Let it shine. Yeah. We're together here tonight. Welcome to the show. 充满着危机，阻挡了光明。没关系，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转身后还会再继续。下过雨，会看见美丽天气。梦值得相信，哪怕会遇到更多的危险袭击，有你坚定的勇气。暴风雨，一加一再加一，燃烧着热情。你放心，我和你都有绝棒，去结局是精彩可期。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情景，别怀疑，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一加一，燃烧着热情。一加一，我和你等于绝不放弃，结局是精彩。 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惊喜，欢迎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未知的命运，逆风不畏惧，梦想的远景，未来的惊喜，别忘记，都值得我们去探寻。挥挥去，就汇成了回忆，去做我自己。全世界知道你很快乐，世界末日就今晚来吧，我会继续无论不做，不会浪费每一刻快乐， No No 快乐滋味。 失去你的遗憾，我会勇敢。 希望。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的期待。ABC 动人没法设计，都是听得出来。很妙的小酷酷的调整，熟悉的色彩，和努力一起来加入。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泻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slow.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打，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 37，手机里窥探了小 许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它。要将青春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离家，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所以啊，人总患孤寡。麋鹿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系上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度过童话。别再惊慌，别让动物世界代价。